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我是白元浩啊，朝头早一起身擘大只眼，听到小小白对住我唱歌，就会提醒我自己今日一定要积极完成手头上的工作。 太阳爸爸，太阳爸爸，你去咗边？你去咗边？快啲快啲出嚟，快啲快啲出嚟，叫住我，叫住你。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哇！今朝早咧就唔使讲到难舍难离咁啦，根本个人都仲喺屋企，系咪咁讲啊？小白， 早晨，小白啊！ 早晨啊，彭爷，早晨啊，哦， 系咪咧可以继续同你两个乖仔点样唱歌啊？ 啊， 点样打招呼啊？咩都得啦。 定煮早餐俾啲小朋友食啊？依家已经 冇喎，朝头早我收埋咗喺自己第二个地方喎。咁啊，佢哋就有系啊，就有得佢哋自己咧喺度吃喝玩乐先啦。我话梗系做下自己嘢啊嘛，趁住朝头早，因为佢哋有个 pattern 咧就惯咗，朝头早见唔到爸爸嘅。中午左右咧，或者下昼咧就会见到爸爸啦，咁样。 即系如果依家俾佢见到爸爸咧，佢哋会错误地以为今日系星期日，定系今日系星期六，咁系咪啊？ 系啊。似乎咧，即系识得讲嘢嗰个咧，仲可能会问我：爸爸，你唔使翻工咧咩？你系咪冇嘢做啦？咁样啊？ 哦，系咪失业啦？我哋系咪会冇钱食饭饿死啦？咁样系咪啊？ 系啊，佢而家同我讲噶，佢话：你快啲翻工啦，你赚钱可以买玩具俾我啊！咁样啊？ 定系佢会话：不过好彩我仲有妈妈，妈妈就搵到钱啦，妈妈。我听到妈妈翻工啊！ 系啊，系啊，我都听到啊， 我就是。我死啊！ 就系今朝，诶，见到有个车喺度嘅，唔通小白翻咗嚟？我原来太太， 原来太太，嘿，咁啊好啦，唉，咁啊，你做住奶爸先啦，小白。 系啊，好努力做住奶爸。 好啦，嗱，咁咧，各位听众朋友，咁啊，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咯，八点过后，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就话如常咧同大家见面啦，直播室咧有我彭仔同埋有阿 O 响先。 早晨啊，咁多位。 系啊，早晨啊，听众。咁啊，至于电话旁边咧就有咧在家工作嘅小白，咁稍后咧，Barbie 啊林慧咧亦都会咧在家工作咧就同大家咧即系送上佢嘅享乐时代啊等等啦。 嗯。 啊，喂，但系咧有一样嘢咧，平时阿小白做开啦，依家咧。我要咧，抢你嘅工作嚟做啦， 就系 咧嗰啲练 射击练习啊， 射击练习 啊，系啦。 话俾大家听下，嗱，今日咧由上午八点至到晚上九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会悬挂咩指示啊，小白？ 红旗指示啊！ 啊叻啊！夜间练习时咧，该区附近将会挂起咩指示咧？又？ 啊！又有个红灯指示喎、 啊，系啦，意思咧即系各界人士就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好啦，另外仲有一则嘅，就系咧由今朝嘅早上八点，即系已经开始咗噶啦吓，至到晚上九点钟，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啦，该区附近啊将会悬挂都系红旗指示啦。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咧就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嘅。 咁啊。讲埋个天气，睇下同阿小白啊，当地啊，即系大埔区咧，个天气同埋个温度对唔对先啊？ 呢度好晒啊，呢度 系啦。嗱，今日咧天晴酷热啊，吓市区咧最高气温咧大概34度啦，新界咧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咁啊，展望咧周末期间咧持续咧天晴啊酷热啊，下周咧骤雨就会逐渐增多噶啦。咁啊，中后期咧风势仲会较大添。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咧83%，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咧现正生效啊。 好似冇离开。过咁啊！呢个酷热天气警告吓，咁啊顺便亦都睇埋我彭仔最中意留意嘅通胜啦吓。今日咧系农历嘅六月初四，咁啊通胜话斋咧，今日咧适宜就祭祀啦、作灶啦、立财啦、捕捉，同埋去捕捉啲咩啊？唔通捕捉即系打猎以前嘅系嘛？好啦，咁至于忌咩咧？今日忌破土同埋忌。开始啊！ 今日应该都有啲玄机啊，有啲玄机 啊！究竟个状况会系点咧？我哋好快咧就请嚟咧我哋嘅财金达人一齐倾下啦！喂，咁啊，小白啊，你稍事休息，转头先再搵你。系啊，打一阵。 哎呀，再唔讲口臭噶咯，我唔戴口罩都 得啦。八点半过后啦，揾埋你出嚟再一齐睇睇啲新闻焦点啦吓，系咁先。 好啦好啦 ，OK，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十点，晨光第一线，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晨光财经第一线。 好啦，话咁快咧，阿欧咧又拨通咗我哋嘅财金达人嘅电话啦噃。 系啊，今日咧依然有啊，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彭仔，我见笑啦，达人啦，唔敢当，系一个普通分析员啫。 达人啊，你 唔会系啊？琴日我都见到你喺自己嘅专栏嗰度又成为冠军，系、啊、推介嗰啲股票厉害啊吓！咁啊， 咁啊，睇下今日个市又点啦？ 睇下可唔可以？喂，唔系成日话谂住赚钱，有阵时避险都紧要啊吓！咁啊，睇到市场气氛咧开始啊差少少啦，咁啊，隔晚美股咧道指啊收市跌咧353点啊，仲要咧好多大型嘅科网股咧全线。都急挫啊嚇，咁啊Twitter 啊嗰啲微軟啊，全部都要跌啦，咁啊，而且 Twitter 出啲業績又麻麻地喎，咁樣啊，咁啊今日係咪科技股啊，或者呢啲新經濟板塊都冇乜運行咧，以至個大市嘅走向係點要問下？ 但 係 尋日港股啊升翻200几嘅喎， 係啦，但係應該又係好似早兩日咁樣回力 飆，又打和啊， 霸王霸王王回馬槍係咪咁樣啊 ，Dicky 啊？ 系前日就打喎，但可能会系即系呕突啊，即系呢两个字就好直接了当啦。当然啦，喺寻日啦，我又回顾翻下寻日讲咗啲乜，我都一路都讲话对个大市嘅信心唔系好大嘅。咁当然我寻日就讲话有两个板块可能会跑赢，咁话超级短炒，即、就、系、是、跑短线嗰啲，直情系60米就跑完嗰啲咧，咁就可以抠一下就系啲金矿类股份同教育股啦。咁啊，亦都睇翻。尋日呢兩個板塊咧都跑贏曬個市嘅，好多都升得都幾多嘅。咁啊，頭先歐即係多謝你讚美啦。咁、其實講真，揀股票呢啲即係做台主或者升升跌跌嗰啲，講真唔係升係跌㗎啦。所以咧都係不值一提，真係好彩嘅啫。咁但係尋日講咗話對於個市個信心唔係好大。咁我諗源自於兩嘢嘅，一就係話我見得到就係、是中美個關係繼續都會緊張。而第二呢亦都係歐頭先問個問題啦，就係、是、對於啲科網股呢我個信心開始冇咁大。個原因係因為喺歐美又好，尤其是喺美國一啲所謂真係我哋好焦點留意嗰啲 fan 嗰啲嗰幾隻即係所謂嘅科網股啦。又或者調返轉喺香港都好啦，我都覺得有一個情況就係、是、第一佢哋估值好高。第二呢如果我哋睇好技術上睇圖表呢、有啲都破位㗎喎再上㗎，有啲就兩個頂咁升咗上去喎，但係呢喺技術上高啦都有一啲所謂嘅背道而馳，我哋簡稱背馳嘅信號嘅、譬如 RSI 嗰度就會見到呢啲情況，咁、所以我信心又再低啲啦。咁、而第三呢就係話喺香港呢亦都即係最燦爛嘅時刻呢即係都係已經叫做出現咗，正所謂最動人嘅時光咧，通常回看㗎。咁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咧，我就會睇得比較冇咁樂觀咯。咁點解咧？頭先都有講到，尋日亦提咗呢個話題，就係話當香港哇有個恆生科技指數喎、好正面喎、成件事。咁但係我尋日都提咗，咁呢個指數係好好，下個禮拜一就有啦。但係冇指數基金、冇衍生工具、冇牛熊證，乜都未得閒出咧，即都要啲時間，等佢哋慢慢發展，等個指數發展啦，等啲衍生工具啊，等市場嘅基金嘅產品啊，咁有啲嘢追蹤住個指數啊，有港交所期貨。話呢啲配套嘢齊曬之後，咁咪好似而家恆生指數咯，咪好似而家嘅 H 股指數咁樣咯。咁但係佢未有啊嘛，咁即係話仲係空中樓閣。這個我尋日講嘅對白嚟嘅。咁所以咧，我都認為呢一個板塊係要回啦。咁今日我諗就真係會有機會出現啦。同埋亦都見得到尋晚啲所謂科技類嘅股份都 跌得都幾勁下，譬如話有個別唔係話冇好消息嘅，唔係話業績唔好嘅，微軟咁唔係話曳嘅，但係可能未來第一就係、是、對於即係經濟嘅展望預期啊，以至到佢個別旗下嘅一啲嘅即係業務啊，咁甚至乎而家都叫透支咗啦，即係股價一路升上嚟，咪就反映緊呢啲樂觀嘅預期咯，咁所以。正正是合乎預期，咁就已經是要獲利回吐，呢、這個都是股票市場即係正常的情形，既有的定律啦。 嗯，咁既然講嗰啲嘅科技股咧，有啲咁樣嘅分析啦，咁另外都同屬於科技呢類嘅，譬如嗰啲嘅手機設備股又點睇咧？因為都見得到有啲嘅手機設備股啦，譬如信宇啊，呢、這、一個嘅瑞星科技啊呢類咧，其實又點樣睇咧？我哋應該點分析咧？ 好，咁呢一兩隻咧，咁都相對地咧就基本面係好啲嘅，咁同埋第二咧就係、是由低位係的而且確反彈咗好多，但如果由高位墮落嚟咧，其實佢哋仲未破頂，仲距離即係佢哋嘅高位啦，唔好話歷史高位，即係近一過一年嘅高位啫，都仲係有段幾遠嘅距離嘅。我諗大家都會見到一個幾客觀嘅現況，就係、是、話對於佢哋嘅個別嘅業務啦，譬如瑞星咁，因為就在他們的光學業務就多了兩個、即投資者啦、有些客啦，有些比較正面的看法，不說他們的名字，都是不大那些所謂的內地的手機品牌來的、來來去都是那幾個，所以我想在、目前這一刻呢，大家就會對於、這個行業，當然尤其是呢要看得仔細一點呢，就是說、他們可能做一些事情是沒有涉及去到一個很、知識產權的層面，即係好似你話哦華為咁樣，或者哦中興通訊咁樣，即係中興大家都知啦，俾咗兩轉罰款美國㗎啦已經，咁華為就直情係全世界而家針對嘅對象啦， 好政治化添啦，仲 係啊，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而家揀嗰啲咧就可能係幫啲譬如話一啲手機品牌可能做啲代工啊，即係簡單啲講咧，唔係話冇技術，都有技術嘅，因為你冇技術啊，即係賣唔到錢噶啦。咁但可能喺啲光學啊或者係聲學嘅零部件咧，冇咁敏感呢啲嘢咧，咁就相對地好啲。同埋始終即係講緊量嚟講咧，內地即係賣得最好嗰五個品牌，除咗蘋果一個之外咧，其他四個都是內地的品牌嚟噶嘛，咁但係咧又配合埋又即係啱啱某一個內地最市場佔有率大的品牌，就佢講有啲朋友咧就叫苦連天，就話即係升級嗰個軟件嘅時候就死咗機，就冇曬啲資料，咁我唔知道會唔會咧，因為咁樣又有 少少痛啊 嗰啲即係電信設備類股份今日嗰個投資氣氛啦， 係咁啊！即係如果抗疫期間咧冇咗部手機，冇手機俾你玩咧， 係 啊，真 係 頭都赤埋啊！咁啊，唔知有冇飯開啦？講緊咧就係抗疫期間，大家都留喺屋企，係啦，嗌外賣喎。咁啊，阿 Dicky， 你又冇乜嗌外賣嘅？我睇到你社交平台自己製作麵包喎，自給自足喎，係咪啊？你 哇，咁開心 係。 唔係，始終咧，我哋呢啲即係大言不慚啦嚇，即係講到食，我都唔敢即係話太過認專家，但我都好唯一一個做過一啲飲食嘅電視節目嘅一個嘅朋友嚟嘅， 嘴巴都不能夠話唔刁啊，嘴刁啊。 我覺得外賣始終咧就即係咧嗰個温度咧，即係都係差啲嘅，同埋當你一啲煎炸嘅食物翻到嚟就會淋咗，不過唔緊要，而家好簡單，就算。即係正所謂逆境廚神啊，唔識煮飯，你抌咗喺炸鍋度咧，出嚟都扮曬大廚噶啦。 係啊，最緊要最緊要影張相擺上網咧，個 like 數夠多。喂，但係講開咧，即係外賣市場咧，咁一枝獨秀要講美團點評啦。咁 一定講美團啦。 係啦，咁好多新聞出嚟咧，都好多利好嘅消息。譬如佢哋講緊話未來五年咧，外賣嘅訂單咧會增長3-4倍。今時今日，已經咧喺個市場入邊有咁大嘅佔有率，仲有機會增加3-4倍，其實都好誇張。再加上咧研究緊啊，同呢個拼多多嘅產品一齊整個叫拼好飯咁樣，即係你都 諗埋。 係啊，唔講得少啊。咁啊，睇嚟係咪都仲有啲潛力再彈上去咧？呢一隻股份 ，Dicky。 嗱，真心講，我真係覺得基本面所有嘢都好嘅，除咗一樣嘢之外就是貴啫。你話佢有一個即係好似啊，我又唔幫佢賣廣告啦，好似 某個米咩年咁樣嘅一個飲食嘅評級，咁佢內地都有一個叫做黑咩豬嘅嚇。咁、好啦，咁即係呢一個又好成熟啦。咁而第二就係話講到所謂送餐嘅業務咧，其實喺內地基本上已經係佢哋兩個其實已經可能容納唔到第三個，正所謂。即係一個市場，即係頂多就兩隻老虎嘅。咁即係話，除咗美團之外咧，餓了麼啦，即係阿里咧。咁其實而家美團個市場份額咧，仲係有個擴大嘅優勢喺度。咁你話拼多多當然係買啲即係三四線嘢啦。喂，但係唔好理，即係如果你話有個咁樣嘅概念嘅時候，本來可能係送其他啲即係話可能係 生鮮啊、 平價食品啊，哇，即係。送埋餐咁咧，即係嗰個運載力又唔好蝕埋，咁我覺得絕對有協同效應嘅，咁即係可能喺啲三四線城市，所以你話講概念佢好舊，講個業務亦都已經係脱離，亦都即將或者係全面脱離啦，就係話嗰個虧損嘅狀態啦，即係佢真係可以話俾大家聽，就係隨住個規模做咗出嚟咧，而呢個市場嘅需求同埋呢個行業嘅增長仍然係持續的話咧，佢只要係。市場的領導者他是會有錢賺的，他其實行了這件事也都證明到給市場看的了，但是都是一句有少少美中不足，就是他現在市值一萬一千億， 是 即是一萬一千億的市值，那如果你說以他現在那個業績那個即是賺錢的能力，那我就覺得有少少貴咯，咁一萬一千億嘅市值係咩 concept 咧？就即係當匯豐都係得7500億嘅時候，咁大家去比較下，可能你會話：，匯豐明日黃花啦嚇，又息都冇得派，七年都冇得派咁。咁係我講好耐啦嚇，我唔睇好佢都。咁但係即係你話美團唯一就係個估值高，但係喺後來未來呢一季咧都係好多憧憬，譬如。染藍咧入恆指啦，緊噶啦，入緊噶啦。問題係咪八月即係會宣布第二季呢一次啫？我覺得個機會都相當之大嘅。咁科技指數佢一定係佔上限8%噶啦。所以咧，即係計埋呢啲嘢咧，咁就又真係好技術性嚟講，又即係個投資組合啊有少少咯。咁但係喺而家呢刻，你話喂，我從來冇玩過喎。咁而家呢啲位係有少少高處不勝寒嘅，縱使我都好鍾意呢間公司都好。 咁散股民呢就可以留意返啦，睇下可唔可以喺高位回落嘅時候呢有一啲新嘅操作啦。咁近排呢大家星期五都唔夠膽講 Happy Friday 啦，最緊要呢就係講呢四個字同心抗疫。係啦，同心抗疫啊，多啲留喺屋企啦。唔該晒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字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嘅，唔该啊， 彭 仔，多谢， 好，下星期见过，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咧？1872388打嚟啦！ 二台通识六十秒。 根据残疾歧视条例，任何服务提供者如果基于客户的残疾而拒绝向他提供货品、服务以及设施等等，就属于违法。投诉人是一名视障人士，他指一间银行基于他的残疾拒绝给他使用网上银行服务，反建议他使用电话银行服务，亦都拒绝给他使用自动柜员机，同埋只是愿意提供划线支票簿，不肯给不记名或现金支票簿他。于是投诉人向评基会提出投诉，案件经调停后获得解决，银行同意修订内部指引，容许视障人士选择支票类别以及申请网上银行服务，亦都承诺内部相关部门会检视服务运作是否构成对视障人士的歧视。以上资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 二台通识六十秒。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好啦，仲有分零钟咧，去到早上嘅八点半呢个时候咧，要接通我另外一位拍档嘅电话，系芭比林慧。早晨，芭比。 早晨啊，彭仔。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听众。 系啦，时间无多啊，有啲咩话俾阿彭爷爷听咧？ 欸，问你一个问题啊，啲女人好鍾意问㗎，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你生日？ 唔係啊。 咩大减价？係咪咩感谢日啊？ 哎呀，时间冇多啊，快讲先。嗱，如果呢今年本身呢个东京奥运唔取消嘅话呢，其实今日呢就正正係开幕日嘅正日。 係啊，原本係今日㗎。 是啊，原本是今日开幕的。 是啊，真的很可惜啊。 是啊，不过都没办法啦，大家唯有同心抗疫啦。那为什么突然间这样讲呢？因为呢在年头的时候呢，日本呢就为了呢想这个开幕日呢变得特别一些，同埋都担心呢奥运期间呢大家那些会挤迫啊，即是交通上面啊，或者很多的翻工翻学等等的情况呢。所以呢其实本身呢就将原定在十月份第二个礼拜一的体育日呢改为了今日，即是原本的奥运开幕日啦。咁所以呢其实佢啊，佢仲将呢原本几个日本嘅法定假期呢特登就排咗喺由琴日，即係23号开始啦，一年四日呢有公众假期啊。 咁啊，即係变咗喺日本方面呢当地就变咗而家佢今日可能係咪就係公众假期啊，咁就 係啊，因为其实个公众假期係冇改到㗎。咁啊，所以日本嘅朋友呢琴日开始一年四日呢就有四日嘅假期咯。 原来係咁，好啦，唔该晒你 Bobb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讲，他说曾经期望中国和国际社会更加合作和遵守诺言，但中共未有兑现承诺，威胁着美国的经济自由和全球未来的自由民主，形容同中国盲目交往的旧方式是失败。他批评中共盗取知识产权，隐瞒新型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他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名已经诚信破产的威权主义思想真正信奉者。蓬佩奥在发言中亦有提及香港，他说每日有关于对香港和新疆施加更多限制的新闻，在北约成员国之中有一个国家未有声援香港，是因为惧怕北京限制进入中国市场。蓬佩奥呼吁更多盟友、自由国家和中国民众和美国合作，要以更创新和坚定的方式改变中国的行为。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15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新疆的本土个案有13宗，辽宁大连亦再有2人确诊，当地已经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另外6宗境外输入病例，5宗在广东，上海有1宗，上海亦新增1宗疑似病例。昨日新增44名无症状感染者，11人当日转为确诊病例，目前仍然有204人接受医学观察。内地累积83750人确诊，4634人死亡，78000几人康复出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原定下个月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共和党大会，说现时不是大会举行的合适时机，不会举行大型和挤拥的大会，但他仍然会以其他形式发表演讲。美国累计有超过400万人感染新型肺炎，超过140000人死亡，是全球最多。佛罗里达州有近390000人确诊，是全美第三多人确诊的州份。特朗普说要民众去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是错误，不想冒任何风险。他说不打算取消整个活动，可能会透过电视举行集会和其他较小型的活动。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克里姆林宫说两人讨论战略稳定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等军控问题，表示俄美在维护国际和平和安全这方面负有特殊责任。特朗普向普京表示 期望能够避免中国、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展开昂贵的军备竞赛。克里姆林宫说，普京和特朗普都有意发展俄美经贸协作，亦就两国继续进行各级别接触达成一致。两人亦讨论到伊朗核计划。白宫发言人说，特朗普向普京表示，期望在维也纳即将举行的军备控制谈判中，就避免展开昂贵的军备竞赛取得进展。两位领袖亦讨论到如何在重新开放经济的同时，成功抗击新型肺炎。财经方面，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48美元，卖出1886.5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2，日元106.56，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9，人民币7.005，英镑对美元1.275，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海皇路，近住屯门泳池对出噶。重复多次啦，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海皇路，近住屯门泳池。咁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各快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啦，咁只系近住青龙头一段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出行到北过海车龙在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新界方面，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着日出大道一段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着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排到和斜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你登记了10,000元现金发放计划未？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如果还未登记，可以经银行做电子登记，透过个人户口直接过数，方便快捷。你亦可以用书面表格登记，经香港邮政登记攞支票都得。登记期至2021年年底，快啲上 cashpayout.gov.hk 睇下啦。 国安法十问，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列明任何人为外国非法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国家秘密，即属犯罪。国安法又列明，律政司长可以基于保护国家秘密，指示同国安法的诉讼无需设陪审团审理。究竟什么为之国家秘密呢？港大法律学院教授、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宏毅： 国家秘密在港区国安法里面就没有一个正式的定义的，虽然它一条就是授权行政长官是就着国家秘密的认定是发出一个证明文书， 要了解咩係國家秘密咧，我哋其實需要睇翻咧中國內地嘅一個法律叫《保守國家秘密法》。咁呢個法律咧就有定出國家秘密嘅概念啦，同埋咧有一個制度去確定咩嘅資訊啊，咩嘅文件咧係構成呢一個國家秘密。基本上理論上嚟講，即係任何如果泄露咗出去，係會危害到國家嘅安全啊、國家嘅利益啊、一啲重大利益啊，咁咧都會係構成呢個國家秘密。咁呢一個概念其實喺外國都存在嘅。咁喺中國嚟講咧，就有一個行政嘅制度係去定出咩資訊或者文件係國家秘密。基本上咧就國家保密局對於有關嘅資訊或者文件咧進行分類。咁有啲文件咧可以被定為咧係絕密或者咧係機密或者係秘密，即係有三級嘅國家秘密。咁咧呢啲文件俾佢確定咗之後咧，佢就會規定呢啲文件裏面要有一個標誌啦，表明佢係呢啲秘密，咁就講到明話，譬如邊啲層次或者邊啲範圍嘅官員先至可以睇呢啲文件咁。咁喺國安法裏面，我覺得如果有人被控告話將國家秘密非法提供俾境外或者外國勢力咧，即控方係需要證明咧呢啲真係國家秘密啦，同埋呢一個被告人咧都係知道或者有足夠理由知道呢啲資訊、呢啲文件係真係國家秘密嘅。 香港大律師公會副主席葉巧琪： 國家秘密咧，其實喺條條例裡面咧就冇一個清晰嘅定義嘅。其實除咗喺第29條同埋第46條裡面咧，國家秘密呢四個字咧，其實同國家安全咧，同樣都係喺其他重要嘅條文裡面咧，其實都有出現嘅。咁所以咧，就我覺得如果冇一個定義咧，對幫助了解咧，會唔會即係誤墮法網呢個咁樣嘅情況咧，係有困難嘅。譬如第29條咧，其實講緊係勾結外國或者係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啦。咁29條嗰度佢有講嘅就係話為外國或者係境外機構等等啦，提供涉及国家安全嘅国家秘密或者情报，咁就有可能犯法咁样样啦。咁我哋会睇到嘅，其实国家安全冇定义，国家秘密都冇定义，对你会唔会系代入29条，其实可能会有一个困难喺度去理解嘅。咁另外一啲重要嘅條例條文裏面亦都有國家秘密呢四個字嘅，就係譬如第47條啦。第47條呢嗰度就係行政長官嘅證明書啦。佢話香港特別行政區嘅法院如果係處理案件嗰度是否涉及國家安全，以及嗰個證據材料係咪涉及國家秘密呢一方面嘅，就要行政長官出具呢個證明書，而呢個證明書對法庭呢係有一個約束力嘅。究竟行政長官係基於一啲乜嘢嘅準則、乜嘢嘅原則嚟到去出呢個證書，就係話涉及國家秘密咧，咁係唔清晰、唔知道嘅。咁但係對呢一個法庭係有約束力嘅，所以唔清楚咧係好大嘅問題嘅。另外亦都有出現過嘅，就係譬如第41條啦。第41條咧就係你有機會咧係冇呢一個公開審訊嘅，因為涉及國家秘密，好難嚟到去理解啊。行政長官如果佢話係屬於國家秘密，就會冇咗呢一個公開審判啦。咁究竟點樣樣咧嚇？咁會唔會最後又係要用第65條咧？即係由呢一個人大常委嚟到去解釋咧？咁當然呢個我哋係唔知道啦。 国安法十问，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好啦，话咁快咧，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今日星期五噶啦，时间嚟到早上嘅8:42。喺呢个时候咧，直播室咧有我鹏仔程振鹏，电话旁边咧，我揾嚟嘅咧就唔系小白啦，系阿 Barbie 林慧士珍。喂 ，Barbie， 早啊，系啦。咁我哋喺呢个时候咧，就同听众朋友咧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好嘛？ 好。 好，先嚟等我咧，就睇下。星岛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星岛日报今日嘅头条咧就咁讲嘅，新冠肺炎确诊数字咧就持续高企，本港寻日咧就新增有118宗咧系确诊个案嘅，咁其中咧就111宗咧就系本地个案啦，咁啊再创咧历史新高嘅，咁呢一个嘅疫情咧就越演越烈啦，咁医疗设施咧 頻臨爆煲喎。咁負壓病床同埋病房嘅使用咧超過七成多。醫管局尋日就宣布啦，鲤鱼门社区隔离设施今日启用，提供咧350张病床，就接收一啲咧系轻症患者，即系话咧唔系啲重症啦吓。咁而政府亦都计划咧喺亚博馆咧兴建港版嘅方舱医院，方舱医院咁啊预料咧可以兴建啊以千计嘅病床，咁而。《星島日報》得悉，港府已經就住呢一個計劃係向中央尋求協助，希望在病床和醫療儀器設備等等嘅物資係尋求支援。咁中央已經係答允全力支持，提供各種有關嘅設備。政務司司長張建宗咧，尋日去到亞博館嗰度視察，而亞博館咧日前已經係設立安老院舍臨時檢疫中心。首个场馆可以提供100名长者检疫，最快可以在今日可以投入服务，最快今日可以投入服务。看回个整体的情况，本港昨日新增有过百宗的本地个案，其中近半都是源头不明的个案。过去一个礼拜确诊多达543宗，加加埋埋有接近九成都是本地或者是本地相关的个案，较上一个星期是多了超过一倍，反映疫情是持续上升的。而现时有700多名的确诊病人，当中有33人的情况是危殆的，是创了疫情的新高。而昨天是再有一名63岁的确诊男病人离世，他是居住在慈云山慈乐村乐成楼，他有长期病患，在今个月的16日入医院之后，他的病情恶化，延至到昨日下午就不治的。去到现在为止，总共有15名的患者是离世的。这个来自今日星岛日报的头条报道。Barbie，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一睇咧，都同疫情相关嘅。不过呢一个消息咧，可能好多香港人咧，好想去娱乐消闲嘅时候咧，就更加要注意一下啦吓。睇一睇明报嘅要闻啊，讲到泳客无视封闭，搬栏剪胶带抢滩，那个滩咧系沙滩嘅滩啊吓。咁啊，新冠病毒疫情持续啦，康文署暂停开放所有户外嘅康乐场所，包括咗泳滩噶。有救生员工会就话啦，连日嚟有唔少嘅市民咧系剪烂围封胶带咧就进入泳滩，破坏更衣室外保护水制嘅龙头嘅铁笼啦，甚至乎咧系喺已经封闭嘅洗手间外大便。咁啊，康文署就表示会加强巡查泳滩，视乎情况咧系作检控嘅。咁康文署亦都呼吁市民咧尽量留喺屋企，以减少聚集，减低病毒喺社区传播嘅风险。署方就话会加强巡查辖下的泳滩，如果有人不听劝喻就会视乎情况检控。如果涉及了刑事毁坏亦都会寻求警方的协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如果不遵从泳滩封闭告示就即属违法，一经定罪可以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而至于政府的戴罩令，食卫局就话咧，因为只系适用喺康文署辖下嘅室内场所，所以泳滩咧就唔适用啦。不过咧，康文署上周起其实系封闭咗辖下嘅泳滩，包括咗咧泳滩内嘅冲身设施啊、更衣室同埋洗手间等等嘅。咁啊，听下呢啲嘅救生员工会人士讲下啦。咁啊，港九请匿员工会发言人胡启荣就话啦，其实而家泳滩咧系冇救生服务噶，市民嘅水上安全系不获保障嘅，而且咧破坏泳滩嘅设施咧都系属于刑事罪行，就呼吁市民咧要忍耐同心抗疫啦。以上咧系嚟自明报嘅报道。 好，唔该晒 Barbie 啊，咁啊跟住落嚟咧，同大家睇嚟自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啊，都系讲到咧呢个新冠肺炎爆发第三波啦，市民咧到医院嗰度寻求系病毒測試就急增啦，咁而醫管局咧就話啦，近日咧較多市民啊去到醫院嘅急症室咧要求做呢個測試，增加咗咧急症室啊感染風險嘅，咁啊呼籲咧病徵輕微嘅病人咧係去到普通科門診嗰度求醫，冇病徵嘅市民咧可以尋求認可醫療機構咧係進行檢測嘅。 而多个医学团体亦都建议冇病征的市民就不要走到去急症室求医，以免增加风险。其中医学会就呼吁政府和私家化验所合作，加强个测试量，建议向全港市民发放3000元的医疗券，资助市民到私家诊所做测试。这个是建议来的，不要以为真已经有3000元的医疗券。咁呢个嚟自今日咧，就系香港经济日报嘅港文报道嚟嘅。 好啦，跟住咧，同大家睇下东方日报嘅头版头条，讲到啦，领馆风波火上加油，特朗普陆续有嚟啊，中方就话扬言反击。美国政府咧以保护知识产权同埋公民私隐为由，突然要求中方咧喺当地时间星期五下昼4点，即系香港时间周六清晨5点之前咧，系关闭驻德州休斯敦总领事馆，令到两国嘅矛盾加剧啊！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咧就变本加厉，扬言咧或会关闭更多中国驻美外交机构。咁而中国外交部咧就回应话啦，必将对美方的无理行径是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有内媒就说北京或者会拿美国驻武汉以外的领事馆开刀。特朗普回应记者问答的时候就说声言会关闭其他中国驻美外交机构是总有可能的。而在讲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周二有人焚烧机密文件一事的时候，特朗普就说了，我认为在其中一间我们关闭了的总领事馆发生了火警，我估他们是烧文件还是烧纸呢，我都很好奇到底是什么。纽约时报也引述了一份执法机关的7页文件报道，就说联邦调查局 FBI 是正针对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事件作调查的。当局是怀疑华领馆涉嫌将当地的院校医疗研究和敏感情报进行非法的转移。透过人才招揽计划就说服了50多名的研究人员向中国院校透露受限制的研究和情报，以及是威逼身处美国被北京视为逃犯的中国公民返回中国内地。至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亦都有回应的，中国驻美领事馆在美国履行一贯了遵守了国际法和当地的法律。美方说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从事和身份不符的活动完全是恶意污蔑。他就说美国要求中方关闭的这个总领事馆是严重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严重违反了中美领事条约有关的规定，是在这里拆紧中美两国人友好的桥梁。这个是来自今日东方日报的报道。 好，继续下来呢，同大家转睇下苹果日报啦。苹果日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呢就有讲到话，英国公布合资格申领英国国民括弧海外护照，即係俗称 BNO 嘅香港人呢就申请居留以及呢入籍英国方式。咁而中国外交部呢寻日晏昼呢即刻呢出招啦，就将呢就话呢将会考虑就不承认 BNO 系一个有效旅行证件。咁呢番嘅言论呢引发咗好多香港人呢都好多问号啊，即係唔係好明白啦。咁其中呢民主派呢就话香港人出入境只係需要使用身份证。咁而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呢就直言话呢咁样讲法呢就同唔准呢一个失明人士使用电筒一样。咁而保安局前局长叶刘淑仪呢就话相信措施呢都係象征式嘅啫。咁而英国政府呢都即时反击啦，就指呢 BNO 呢係合法国际旅行证件。咁有学者就认为中国咧无力要求外国政府拒绝承认 BNO， 于是咧就向持有 BNO 嘅香港人出气啦。咁话，咁而英国咧前日公布啦，就话俾咧合资格申领 BNO 人士拥有呢个居英权嘅具体方案。即時咧就觸動咗北京嘅神經啦。咁而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咧喺尋日就指斥 英方咧系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执意咧喺 BNO 上咧系公然违背承诺，咁违反咧国际法同埋咧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对香港事务同中国内政咧横加干涉，咁中方对此系坚决反对噶。咁因为咧英方违反承诺在先啦，中方咧将会考虑不承认 BNO 作为咧有效旅行证件，并且保留咧采取进一步嘅措施。咁而香港政府晚上咧亦都出稿啊，去紧跟呢一个北京嘅立场。指责咧英国政府咧借住为香港人喺英国居留同埋入籍提供路径改变政策，批评咧呢一种做法系伪善，表明咧香港政府将会支持以及系全面配合外交部咁话嘅。呢个嚟自咧系今日嘅《苹果日报》头版头条嘅报道。 好啦，跟住咧就同大家睇下今日嘅信报新闻咯。咁标题咧就讲到啦，张振远串谋诈骗咧判监四年。前商品交易所主席兼前行政会议成员张振远咧，就被控于2012年至到2013年间咧，串谋时任商交所财务总监嘅蔡达英隐瞒商交所财务状况，以至到咧令到证监会冇撤回到商交所嘅自动化交易服务 ATS 嘅认可。咁张振远咧亦都另外咧系被控骗取财务公司3000万元嘅贷款噶。张振远早前被裁定串谋诈骗和欺诈罪成，昨天在区域法院被判监四年，不得出任公司董事是5年。同案认罪并且转做污点证人的蔡达英就被判处1年监禁。这个是来自信报的报道。 好，麻烦 Barbi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两个就是完全拉不埋，这样才拉得埋。 Sharona 和 Jennifer 两位在性格以至唱腔创作上都是完全不同的，监制直球用一缸一油一天一地去形容他两位，而今次两位女歌手就是用这一种对比去尝试合作。作曲有他们两位的上 Jason Lee， 填词有 Oscar， 编曲监制 Jason Lee。今日星期全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20位，余香莹、吴嘉熙《天地分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以一个妈妈的身份去演绎这种丧子之痛，她是 Alicia Keys。 River of blood in the streets。Then came silence in the city that day. They say, just another one gone. And they tell her move on. And she's stuck there singing, baby, don't you close your eyes. This could be our final time. And you know I'm horrible at saying goodbye. And I think of all you could have done. At least you'll stay forever young.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Oh, I guess you picked the perfect way to die. Music video 当中咧，就系将历年嚟咧因为警察滥用暴力咧而丧生嘅有色人种嘅名咧写咗喺呢一个纽约嘅街头嘅马路上面，场面可以话系非常之震撼啊！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6位 ，Alicia Keys《Perfect Way to Di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Good morning 啊 ！Good morning， morning， 华梅姐。 系啊，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同埋我亲爱嘅姊妹们，今朝早呢，我华梅呢继续呢系同大家呢喺抗疫路上呢要注意一下我哋嘅肌肤。系、 哦、 啦、啊，因为呢已经有同大家讲到啦，我哋呢同心抗疫啦，戴口罩啦，系咪？ 有个口罩机啊嘛，依家系咪？我有听书噶。 冇错啦，阿欧。嗱，呢个口罩机啦，点样令到我哋嘅肌肤咧会带出好多问题咧？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嘅。嗱、 嗯， 咁我之前有教过大家，一就系喺口罩机嘅情况底下，都要保持我哋嘅眼妆亮丽，系咪、 嗯？ 除此之外咧，寻日有讲到咧， 紫蓝色啊嘛，个眼妆要系嘛？ 嗰、那个可以俾大家好 sharp 嘅感觉。另外就 系 咧，唔好用呢个粉底液，用呢个粉饼吓。 嗯、 好啦，嚟到今日咧，我就想同各位姊妹讲啦，喺呢个口罩机嘅情况底下，我哋嘅肌肤咧最容易咧就系会有好多油脂分泌咗出嚟啊、 哦！ 一有啦，好多油脂分泌啦，就会令到我哋嘅肌肤咧造成大灾难噶啦， 系、嗯、出粒粒啦，之后又阻塞毛孔咁样，系 啊，好多问题咧都会因为咁啦而发生啊！所以咧，我要提下各位嘅姊妹，嗱喺咧你戴住呢个口罩嘅时候咧，记得要定时啦，要用呢一个嘅面油纸啦，就将面上多余嘅油分咧要带走啊，咁就可以杜绝咧我哋嗰啲嘅油脂分泌，令到肌肤咧产生好多嘅问题噶啦。同时咧喺带走咗啲油分之后咧，亦都要保湿、啊，咁、就系话咧要经常咧有一支嘅保湿喷雾，咁就可以帮助我哋保湿噶啦。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嗱，我话梅姐今日 #hashtag 系口罩肌肤最怕面油多，抗疫不忘索油米啰嗦。 有单交通意外啊，咁就系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友爱村队开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咧，近住友爱村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有咧有两条龙尾嘅，咁分别排到去海皇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啦，同埋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咁而家影响埋咧青云路去翻黄珠路有挤塞啦。另外啦，反方向咧黄珠。珠路去翻泳滩嗰边咧，嗰、那个近住友爱村亦都系挤塞嘅。咁啊，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咧就挤塞，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龙尾去到油荔村；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近住日出大道一段是挤塞，另外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都是挤塞，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和斜村。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大埔丁角路布心排村来回。最后提多次大家，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对开咧，快线系有交通意外噶，咁影响到一大交通都挤塞啦。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有两条车龙嘅，分别排到海皇路近住屯门游泳池，同埋龙富路近住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 你我都要识。 二台夏日 Summer Fun 就日节目听得好开心，烈日当空要听翻首透心凉嘅 K-pop， 迎战夏天火辣辣，以劲歌热舞正面对决。逢星期日下昼五至六，大行旋风秋旋，旋动 K-pop 新势力。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嚟咧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Sunny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啊！睇到隔晚美股咧，特別係科技股嘅板塊咧，都跌得幾急下下咁啊！雖然咧，啲企業咧出嚟嗰份業績咧，其實唔太差嘅喎。咁講緊，譬如呢個 Twitter 啊，同埋微軟咧，咁啊出嚟都有錢賺啦。咁啊，但係估唔到咧，即係美市啊，股價急插啊，咁樣咁啊。Sunny 今日咧，係咪香港嘅港股咧都有機會跟一跟美股回一回啊？ 嘅冇錯啦，即係無論我哋見到 A 股啦、港股啦、美股啦，其實咧都係進行緊少少調整嘅，但 A 股就會稍微好少少。咁見到啊，即係港股啦，即係由早前嘅即係二三月最低點嘅21000多，去到我哋即係呢兩個星期嘅26000多，其實已經有成4000多點嘅升幅噶啦。而根據翻過往經驗同埋一啲數據顯示咧，其實個小嘅調整其實已經係進行當中噶啦，亦都可以暫時見到我哋早前嘅26000多咧係一個期嘅頂嚟嘅。至於中期嘅睇法，例如去到年底或者下年初其實只要世界嘅大市冇乜大太嘅氛圍嘅話，見到港股嘅資金不斷咁流入，其實我都仍然係睇好即係中期即係港股嘅發展嘅。咁 A 股其實都會好嘅。至於短期嚟講咧。咁如果港股喺今日或者下星期初咧，係穿翻我哋即係24700點咧，大家又小心啲，可能下一個支持位咧就係23500。咁啊，所以就大市就仍然先係炒股啦，或者係做好對沖先啦。所以今日就係星期五，大家又唔需要話啲咁進取嘅，去觀望一下。 系咁啊，可以观望下啦。特别系大家依家 focus 都系同心抗疫先啊吓。咁但系股票市场咧都依然有好多股民们咧有日日都要有操作嘅。今日咧散户股民啊，麦小姐咧就问只咧6185康熙诺生物啊。咁佢就212元买嘅，咁啊现价咧229元啦，都有啲利润。咁啊问下 Sunny 系咪应该先行获利咧？ 其實呢只都算係好嘅公司，好嘅股票嚟嘅，亦就係話即係受到即係概念啦，可以話喺港股上面咧疫情疫苗嘅第一股啦。如果真係喺短期3个月半年咧，真係可以同啲 partner 公司去研發成功咧，咁其實個想象空間係相對比較理想嘅。但係我哋要睇翻咧，就話其實佢都有少少風險喺度，一就係政治風險啦。咁啊，見到中美同埋中加即係同加拿大嘅關係，會唔會係因為啲國家嘅層面而令到？佢嘅拍檔公司唔俾佢繼續去落去咧，呢個都係一種風險嚟嘅。二就係話咁啊，要睇下啊呢位嘅投資者就係話佢嘅做法。如果佢嘅做法係慣咗係價值長期投資嘅話，咁就睇翻相關嘅消息或者係數據出嚟啦。但如果係你見到呢只股票其實已經升咗成即係2倍、3倍、5倍上嚟嘅時候咧，反而咧就係話，既然睇好嘅話，咁寧願係做好個止蝕位置。然后放止要慢慢向上睇。 咁啊，散户股民咧就可以留意翻啊，参考一下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国际金融风险管理研究院啊，财富管理策略师温冠伦 Sunny 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Su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好嘛？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系玩玩星期天嘅侯家明。惊慌同黄乱猛抢之后，是时候重拾心情，加强防疫意识，为你保护到屋企人同埋自己感到骄傲。香港人继续努力啊！祝你身体健康。 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科学研究只能够在象牙塔入面同普罗大众距离遥远。 珊瑚修复咧，整个香港都关事嘅，因为个海就是大家的 保育意识可以由了解研究开始培养。 佢哋越细个接触到生物多样性啦，可能令到我哋嘅环境教育咧，可以做得更加好、更有效嘅一个方法咯。 连接自然与生活，电视节目《生态人》，逢星期六晚10:50，港台电视31。 晨光第一线， 同你追踪地球上每个角落，体验旅游新乐趣。 白猿号，消失的地图。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消失的地图入边咧，咁啊邀请到啦雷洪德博士咧，咁啊上到嚟同我哋分享一下呢啲唔系运动咯，讲下玩啊，雷 Sir 早晨。 喂，早晨早晨，发源号，喂，其实都系运动嚟噶，即系你旅游你都要行路，你都要用只脚啊，譬如你出海，譬如我玩独木舟咁都要用个手啊，都有体力嘅消耗，令到我哋身体都会健康咗噶。 系啦，咁我知道咧，雷 Sir 都系独木舟嘅超级粉丝嚟嘅，咁啊会经常咧喺呢个独木舟。利用獨木舟咧去香港好多唔同嘅島嶼咧，嗰度咧就旅遊嘅， 係啊， 咁所以真係要揾你介紹一下喎、 啊。這個即係我都好希望有機會同阿白元浩你啊約埋即係一眾主持啦、啊，各位聽眾咧喺啲香港好靚嘅郊野啦、世界地質公園啦，咁、我就中意玩獨木舟，一玩都玩咗40年啦。 哇！ 咁啊獨木舟咧，我就覺得好環保嘅，因為你知一隻艇、一支桨、一件救生衣。基本的装备，那你是靠一双手，你的体能、意志、毅力，那你就可以去晒香港，即是周围所有的岛聚了。 是啦，咁啊我自己譬如都好想同阿雷 Sir 出海嘅，不过我咧独木舟就少玩，我系咪应该即系 take 咗个 course？即係安全第一啊嘛， 冇錯啊，冇錯。咁其實大家可以上翻香港獨木舟總會嘅網頁啦。咁咪同埋康文署咧就有五個水上活動中心嘅，譬如大美督啊、西貢嗰邊嘅黃石啊、赤柱嘅正灘啊，咁嗰邊咧都有唔同嘅獨木舟嘅基礎課程。咁啊真係安全第一。咁咧嗱，佢好簡單嘅啫。第一日就上一粒叫一星班，第二日就二星，第三日三星。咁上完三日嘅課堂之後咧。咁你基本你可以掌握到隻艇㗎啦、如果即係真係好話唔好聽，你反一艇咁你都識得點樣清艇啦、倒水啦、爬返上去啦，咁咁跟住再上嘅話呢就中級啦，中級亦都有三日嘅課程，上完中級之後呢咁你又有可以去旅程啦，咁旅程之後呢、我就歡迎你有機會可以大家一齊去。 哎呀好啊，等我上下呢啲獨木舟堂跟住跟阿雷 Sir 出下海先。 好啊， 咁、如果、 啊、 要去我哋呢啲咁話香港好多島嶼係好靚，我知道。 冇錯，真係我都。真係靚到唔識得用點去形容詞形容。 成日話泰國啲海灘靚，香港啲仲靚喎，雷 Sir。 我覺得真係靚喎，嗱，去泰國我都去過啦，咁但係我覺得香港靚得嚟咧，有一種。親切感、即係你覺得呢個好似自己屋企、自己嘅後花園嚟咯。 係，我就行山嘅時候先經過好靚嘅海灘，但係有好多地方咧真係行山都去唔到，因為其他島嚟嘅。 係 係啦，今日有冇啲咩特別啊值得去嘅島介紹一下先？ 我就想介紹兩個島嶼啦，兩系列嘅島嶼啦。第一個咧就係、其實兩個都屬於世界地質公園嘅，一個咧就係叫瓮江群島。 係 瓮江嚇，咁咧呢個名字都特別啲啦。 大概喺香港水域邊個位置咧？ 如果大家有啲印象咧，就係萬宜水庫，即係梁樹灣嗰邊啊，西貢嘅東邊，東邊再東啲，你望出去喺萬宜水庫嘅東壩咧，咪而家好多人都可以坐的士去到噶啦，新界的士都去到啦，係咪？嗰度再向東望咧，一辣嘅群島，咁嗰度就係瓮江群島。 瓮江群島 主要咧有三個主要嘅島啦，第一個就橫洲、火石洲同埋沙塘口洲。咁、你淨係聽啲名字都真係好有氣勢， 係好勁 啊！咁啊，橫洲、火石洲同埋沙塘口洲有咩靚咧？咁呢個世界地質公園啦，咁大家可以上世界地質公園嘅網頁了解下呢啲資訊。嗰、那個歷史有幾老咧？嗰啲石頭咧就係喺恐龍侏羅紀年代之前啊，就 是、 1,400,000年嘅，即係嗰個地理環境， 即係早過恐龍出世喎、 早過曬啊！所以其實我哋香港嘅地質地理環境咧，真係好值得我哋喺地理方面考察噶。咁其實我又好開心，我中學嘅時候咧有揀呢個地理科讀啦。咁我預著我中學有一個好嘅老師咧，又中意帶我哋去行山啊，睇下呢啲咁嘅地理環境咧。咁所以中學嘅時候已經係上一日嗱。咁啊，橫洲火石 洲沙糖口洲，大家听呢啲名咧，你未去过唔紧要，你听一名咧，有咩特别咧？佢每一个洲咧都有一个好靓嘅海蚀洞， 系啊。 咁啊，横洲咧有横洲洞啦，火石洲咧有一个叫榄湾角洞啦，沙糖口洲咧有一个叫沙糖口洞。咁、呢一洞咧，我哋玩独木舟咧，就爬一日嘅旅程咧，就可以用独木舟穿越呢啲海蚀洞。 哦，一日就可以玩晒几个洲嘅？ 当然要体力， 要体力啦， 出发啦，系啦。咁譬如我哋喺西贡，譬如西贡嘅内湾里边出发啦，咁一日嚟讲，大约系要爬可能六至八个钟度啦。 哇！ 咁啊，轻松嘅旅程啦，当然啦。 六至八个钟真系唔系轻松喎， 你挤晒啲嘢，喂，发完号你行山，你都行一日都唔止啦，系嘛？ 系。 咁但系即系改变个形式，我哋就坐住自己嘅一只小嘅艇仔。咁咧好处咧就系你一班朋友咧，同其他真系与世隔绝，因为你喺个海度。其实你唔会好似行山咁多人，你冇机会接触到啦。咁同埋喺海咧，你当然要睇天气啦。嗰、那个当然一定要拣啲风和日丽啊，即系好静嘅环境去咧，你会完全感受到哇！呢、這个世界真系有多么美好哦，咁样啊，系啊。 佢哋最吸引嘅地方系乜嘢咧？ 我谂水清沙幼啦，呢四个字系真系形容啦。同埋西贡嗰边嘅海滩啊、海浪咧，系真系好原始啦。咁瓮江群島再去東少少咧，另外有個群島我都想介紹咧，就係嘅果洲群島。 果洲群島依啲個聽過喎。 果洲群島係啦，果洲群島咧就差唔多香港係最東嘅一個群島啦嚇。咁呢個果洲群島咧就分開有南果洲同埋北果洲啦。咁啊，佢裏邊最出名嘅咧就係嗰啲六角柱石。 哦，呢個聽過喎。 係啦，嗱，六角柱石啦，如果大家你有睇個超人嗰出電影咧，超人個屋企咧，咪有一條條 嗰啲白色嗰啲， 係啦係啦，冇錯啦， 跟住有個 S 字出嚟嗰、那個。 係啦，咁嗰類嘅六角柱石咧，其實就喺南北果洲咧，喺北果洲咧係完全揾到曬。咁我記得有一次爬獨木舟去到嗰度，即係喺北果洲嗰度咧，哇！你望翻上去，佢嗰個地方咧，嗰、那個名咧叫月球岩。 月球岩， 有啲人讲叫月球癌啦，癌或者癌都 OK 嘅，我觉得。咁、你望到佢真系，我有个感觉咧，就好似爬独木舟去咗超人屋企咁咯。 哇！ 系啊，你感觉下嗰个气势好靓啦。咁同埋南果洲咧就有啲特色嘅，譬如佢都有几个好有特色嘅海蚀洞啦。譬如有你听个名咧都知啦，有个叫做天梯洞，有一个叫三叉洞。 天梯洞、三叉洞， 系啊，仲有猫眼洞。 猫眼洞， 咁佢另外仲有一个好有趣嘅咧，就系喺个天然嘅地理嗰个环境咧，就系被侵蚀咗。中间咧有个好似空咗嘅房咁，呢个咧就叫石室， 系 你听个名都知啦， 石室， 即系用石头里边嘅一间好似而家我哋嘅录音室直播室里边咁样嘅环境，咁净系你听呢啲名咧，你都感觉到嗰个气势咧系真系，哇，真系香港好多靓嘅地方啊！ 哇，都好值得去喎呢啲。 系啊， 咁系咪都系如果想去呢个果洲群岛嘅，都系你预一日时间。 一日啦，咁就嗱，当然啦，如果我哋玩独木舟嘅水上活动咧，就一定要睇天。 系 咁，譬如天文台，我哋就大家都要留意啦。出嚟户外运动都要留意天文台啦，系咪？咁一定要喺风平浪静，咁你一定喺可能喺两级风以下啦，即系你讲紧系轻微风以下咧，咁就比较好啲。如果你去到和缓至清劲嘅话咧，呢啲风咧就风浪咧就比较大啲啦。 哦，和缓至清劲，我哋即系读天气嘅时候成日都读噶咯。 系啊，和缓至清劲即系三至四级风以上 噶啦。 如果清劲去至强风程度咧，强风记住啊。强风即系三号风球嘅风噶啦，咁海上嘅活动咧，基本上都要系即系稍为系要避一避噶， 忍一忍手啦， 忍一忍啦。咁所以即系而家其实有啲坊间有啲嘅旅行队咧，即系其实香港都好多嘅旅行队，咁大家可以喺网上揾到啦。咁呢啲旅行队咧，有时佢哋喺夏天咧都会系举办呢啲即系去呢啲群岛嘅行山团嘅。咁就系坐船去啦。咁你嘅好处咧就系舒服啲啦，唔使好似我哋爬独木舟咁辛苦啦。咁去到仲有个好处咧，佢有专人咧系带队咧。就係去呢啲嘅，即係喺陸上嘅環境。 哦，仲有講解嘅係嘛？ 有講解㗎。譬如你喺南北果洲度啦，咁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地理嘅環境啦。咁你可能聽下啲名啦，有啲嘅銀平頭啊，大炮石啊。 哇！ 喺南果洲咧，喺個山丘上高咧，仲有一個全香港最迷你嘅天后廟。 吓，就系啲渔民咧， 哦，因为佢向东嘅， 系啦，咁啊啲渔民咧就整咗一个好细嘅天后庙，通常天后庙都几大座噶嘛， 系啊系啊， 咁啊好有特色嘅，咁都喺南果洲都要行一段嘅小嘅山丘先可以睇到啦。咁呢啲嘅环境咧，如果你自己去咧，就可能即系有啲风险。咁如果你跟呢啲旅行团去嘅时候咧，就即系有人带住啦，又开心愉快啊，咁又安全啦。 哇，几好啊！即系喺呢个东面嘅香港玄关位有个几细个嘅的色啲嘅天后庙。 其实香港嘅东边咧，除咗头先讲到即系果洲群岛啦，同埋澳江湾群岛咧，其实东北上高咧，即系印洲塘咧，亦都好靓。 啊，女士好中意印洲塘。 印洲塘真系好靓啊！譬如大家听过乌蛟藤啦、沙妈涌啊、沙妈湾啊、所罗盘啦，而家传说啊，所罗盘有鬼屋噶嘛，好多后生仔好多打卡啦。 我自己有阵时跑山都经过。 咁啊，另外如果坐船去咧，就而家后生仔都差唔多必到嘅一个地方咧，就塔门啦。 系啊， 塔门上高喺个山丘仔上高，即系露下 型 啊， 影 下相，拍拖嘅圣地啦， 打卡啦。 咁啊，塔门。對北少少咧，另外一個島仔咧，呢個就真係荒島嚟噶啦，就叫赤洲。赤洲點解叫赤洲呢？因為佢成個島咧係紅色嘅，紅色咧， 即係我哋磚嗰啲顏色咁樣。 係啦，真係佢赤色咧，就因為佢係有鐵嘅成分，咁經過即係地質嘅變化咧，成個島都紅色，所以叫赤洲啦。咁再去赤洲嘅側邊咧，就黃竹角咀啦。而家好出名就係鬼手岩嗰個地方啦。係 啊， 發完號你行過去鬼手岩係嘛？ 係啊，我就喺烏蛟騰嗰度出發嘅，咁啊沿住呢個船灣淡水湖嗰條徑咧，咁就去到呢個鬼手岩 都要行。行程来回都要六至七个钟、啊， 其实那条路是真的要的，我就净系去鬼手岩嗰个位置都特别突咗出嚟咧，咁嗰度都要又消耗一个钟。 系啊，咁所以呢度都希望即系如果大家去呢啲咁嘅地方啦，真系要量力而为啦，即系按照你嘅能力同埋要计划好嘅行程，留意个天气状况啦。 啊，不过独木舟啊，真系非常之吸引啊，即刻去上堂，然后跟阿雷 Sir 出发啦。 好啊，欢迎， 好，唔该晒雷 Sir， 拜拜。 You must understand, oh, the touch of your hand makes my pulse react. That it's only the thrill of boy meeting girl, opposites attract. It's physical.Logical. You must try to ignore that it means more than that. Oh,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What's love but a secondhand emotion?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Who needs a heart when a heart can be broken?Got to do it. 首嘅歌曲咧，听落系咪即系耳熟能详咧？但系感觉咧又好焕然一新、 啊。系啊，呢啲系咪叫 EDM 啊？就系啲后生仔好中意嗰啲电子音乐啊！ 彭爷爷就系觉得咧，哇！真系连 grandma 都变呢个索女啊！ 系啊，后生咗五十年啊！ 嗱，主唱嘅咧就系、是、grandma Tina Tina Turner 咁但系咧经过咧 Kygo 啊呢一个啊咁著名嘅 DJ 咧，去将佢重新咧编曲混音之后咧，有呢一首咧即系焕然一新嘅感觉嘅歌曲啊 ！What's love got to do with it？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揾多个 uncle 出嚟先 ，uncle cousin， 焕然一新啊！喂，我想话咧，今晚啊，大家睇下 做咩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冇错，港台电视三十一咧，今晚八点钟咧有上点啊嘛。 哦，系喎， 系啊，今日咧题目咧啊，真系好有意思啊。 点啊？ 就系人应该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从来都系咁讲噶，唔系咩？我哋为大局。为重，以大局为重。 啊、不过你睇下咧，即系嗰个大我咧，而家已经系另外一样嘢嚟噶。 你大我 系啦，跟住然之后牺牲小我咧，咁嘢诶，即系撇除个牺牲咧，后边嗰个字又系另外一样嘢嚟噶嘛。 咁嗰样小朋友唔好学。 系啦，即系睇嘢吓。咁啊，即系面对公众利益嘅时候咧，诶、啊，即系呢啲人咧，应该点作出选择咧？咁、哦、样，即系呢排我都观察啦，我都好针对。我真系见到咧，喺街上面咧戴口罩戴到咧喺个下巴度，我知自己须嗰啲咧， 系啊， 多数都系阿伯嚟噶， 真系啊，唉，即系宁愿你咁样做乜嘢啫，你戴好啲啦， 系啊，我嗰次就喺个街度见到有个阿伯咧，佢啊连续打三个黑黐，但系佢每一个黑黐佢都系除咗口罩先打咯， 哇，佢真系好 好正啊， 好顾佢自己啊， 冇错啊， 佢嘅我先系最大啊， 已经打甩个口罩我啦。 哎呀，嗱呢啲咪唔好咯， 冇错啦。 呢啲叫咩啊？做坏榜样啊？ 对对对对。 啊，咁啊，留意一下今晚嘅八点钟系咪上点？ 冇错啦。啊，今晚咧就系九点半咧，零距离科学咧，哇！呢轮我追翻睇啊，佢讲仿生学啊嘛， 系 即系譬如话我哋学一下啲动物啊，点样整胶水啊，原来系好劲嘅。咁、跟住咧又学一下佢咧点样去整啲屋啊，整啲。即系冇门教嘅门呢原来用好少能量就可以开到嘅，就是、模仿呢啲步形草啊， 哦， 系啊，等等嘅嘢啦咁样。今日咧就会有，今晚咧就会睇下呢个仿生学里边嘅最强防御啊，即系人类咧都好鬼渣嘅，即系跌下又断晒又断骨啊。但系你睇下见到啲动物咧， 防跌。 即系佢哋嘅防跌功能啊、防卫功能啊等等嘅嘢咧，都系比人类咧劲好多 咁、所以值得参考。 系啊，即系例如好简单一个嗰啲咁样嘅贝壳咁样啦，你喺沙滩度踩到佢咧，啊佢唔烂噶。但系如果系人类整出嚟嘅嘢咧，一咁薄咧，一踩落就已经爆啦，系咪先？ 咁、留意一下呢个系零距离科学今晚。 系啦、啊，咁去到咧呢、這个十一点五夜广场真系好科学咧，就有细胞三世书啊， 细胞都三世。 系啊，咁睇下呢个细胞咧个三世系点样噶啦吓，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咁啊学多啲嘢啦。 一语咁话吓，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唔该晒罗启新，下星期再倾，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鲤鱼门公园度假村今日开始用作社区隔离设施。天水围医院急症科顾问医生李立业表示，有医护人员在度假村准备朝早收证，预料首批病人在九点至到十点抵达。李立业在本台千禧年代表示，度假村共有350间房，每间房有两张床，共有700张床。他说除非病人是家人关系，可以两人共用一间，否则是一人一屋。入院的流程会是七个联网合作，早一日会有合适名单，经筛选之后会联络救护车，第二日一次过送到度假村。 他说度假村和医院二线病房类似，会收较年轻、没有慢性病、没有发烧等相对轻症的病人。度假村供应三餐，每朝起身要留唾液样本，人员会透过视像巡访，病人就要自行量度血压和含氧量，医院就留待处理年长病人，相信可以处理这一波疫情。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社交网站透露，中方今日将会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胡锡进说，据他所知，中方将在北京时间星期五宣布反制措施，美国驻华的第一个总领馆将被要求关闭，又说中方是被迫采取这种对等举措，如果不这样做将会造成严重后果。在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之后，美国据报正安排一批外交人员重返中国。路透社引述消息报道，一架搭载美国外交人员的包机星期三傍晚离开华盛顿飞往上海，美国国务院未有回应。内地过去一日新增21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15宗是本土病例，其中新疆的本土个案有13宗，辽宁大连再有2人确诊，大连进入战时状态，当地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将对相关地区19万人进行病毒检测，国家卫健委的专家团队亦都抵达协助应对疫情。另外，昨日新增的6宗境外输入病例，5宗在广东，上海有1宗，上海亦都新增1宗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44人，11人当日转为确诊病例，目前仍然有204人接受医学观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美中关系发表演说，他说曾经期望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加合作和遵守诺言，但中共未有兑现承诺，威胁住美国的经济自由和全球未来的自由民主，形容和中国盲目交往的旧方式是失败。他批评中共盗取知识产权，隐瞒新型肺炎疫情导致全球大流行，他又形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一名已经诚信破产的威权主义思想真正信奉者。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4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微风。展望周末期间持续天晴酷热，下周骤雨逐渐增多，中后期风势较大。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085点，跌177点，总成交金额1,13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18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8点，跌82点。今日活跃港股造价，中国生物制药10.4，跌4.6；腾讯控股544元，跌13元；美团点评195.6，跌3.4。希望教育2.87升1.1，中国平安84元跌7.5，阿里巴巴243元跌3.6，中国石油股份2.9升1毫，远大住工25.5升4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1，日元106.52，瑞士法郎0.924，加元1.338，人民币7.003，英镑对美元1.277，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港金现价报17,440元，比上日收市系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5.57美元，卖出1,886.58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交通意外清理好，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啦，而家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 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七行到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黄泥涌峡道国际学校上行、大埔丁角路布排中心来回和葵涌道马加烈桥底九龙。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浸会大学视觉艺术院毕业生，我是陈卓欣。毕业那年呢，我陶瓷老师就鼓励我参加两年一度由香港茶具博物馆举办的茶具创作比赛，咁就好好彩得到冠军啦。从此之后就同陶瓷结下了一些渊源咁样啦。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二台院线请嚟新一代演员吴兆轩讲下第一次拍摄台湾电影嘅趣事。 咁有啲尤其是好激动嘅位咧，我啲普通话就会有啲偏差。我真系有一场戏好激动咁做完之后，收音师傅之后同导演讲话：，诶，等人真的不行，要配音。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二台院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继续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时间嚟到星期五嘅朝早9点39分啦。外出咧都依然系好热噶吓，依家咧已经系31度嘅高温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仍然生效。直播室咧有我彭仔，亦都有阿 O 喺度。 系啊，早晨彭爷， 系啦， 仲有听众，仲有小白添， 梗系啦，小白喺电话旁边啊，早晨啦， 早晨小白， 早晨啊， 好啦。 今日我又是小白，又是听众、 你帮我哋 mon 住啦，喺屋企就 尽量。 头先觉得点啊？好唔好听啊？一路以嚟， 梗系好听啦。但系发觉一样嘢，原来我哋都几多 trailer 而家。 系啊，你知唔知道通常咧呢啲嘅我哋所谓嘅 trailer， 即系宣传声带啦，就是、有啲听众咧会觉得个情况咧就好似啲广告咁嘅。咁系咩时候你会听？你会见到嗰啲节目好多广告啊？ 受欢迎咯， 唔系就系、是、啦，即系点解我哋咁多宣传声带啊？受欢迎咯，个个都话要放喺我哋度播， 系啊， 即系咧，顺德歌情啊，失手而有时， 我哋都进步噶啦， 进步啦吓， 进步。喂，小华问下你先啦，嗱，我今日嘅享乐时代咧系想讲一啲关于早餐嘅嘢，先问下你，今日食咗早餐未啊？有冇喺屋企制作属于你自己嘅自家制早餐啊？ 有冇啊？ 冇啦， 冇啊， 早餐有 食嘅。食咩啊？ 佢哋有面包，咁我咧就录咗个面食啫。 哎呀，食埋啲咁唔健康嘅嘢。 啊，系啊，啰啰挛。 哎呀，就是、因为太太翻咗工系嘛？ 原先有啖食嘅咁样。 哎呀， 系你都厨艺了得嘅，可以一阵间煮自己煮下。 阿嫲嫲厨艺了得喎，嫲嫲。 佢邊度會得閒接咧？佢一整咧，佢整九大鬼噶，佢唔整啲細噏嘢噶。 哦，即係整完已經係晚餐係咪？ 係啊， 係啊， 佢唔係煮印尼蝦片啊，煮個印尼嘅撈面俾你食算啦。之後早啊，可能都係食個面咁樣。 好啦，既然阿 O 蝦片， 嗱，我哋喺呢一個享樂時代啊 ，O 咧準備同大家講早餐啊。 嗯，係啊，我今日想講早餐啊。嗱，首先係咁嘅，因為咧見到網絡上邊咧有啲 artist 朋友開啲餐廳咧，都打告急牌啦咁樣。 哦， 咁因为 即系好正常嘅呢、這个事实， 对食肆方面咧就真系影响好大嘅。你六点钟就只能够做外卖啦，咁 夜晚 好多嘅叫做食肆啦，唔论系边个开边个做老板娘老板咁样先算啦。其实佢哋咧三四点就已经收工，做完 lunch 嗰转咧就因为唔系间间铺头都做到外卖啊，需知道一样嘢，咁佢哋就变咗咧落足心机或者咧团重兵咧就。就做个早餐同埋做个午市咯， 系咁样啊， 系哦，咁样嗱，为咗唔帮佢宣传咧，咁呢个嘉宾我之前有访问过嘅，咁佢呢间咧叫做食肆咧，就系食啲星马泰嘅一个fusion 嘢啊。嗰啲叫唔系咪叫涼嘢啊？定系東南亞美食啫？ 東南亞美食啫，仲要加少少香港特色嘅，咁啊 fusion 啦。港式嘅東南亞 係啦，乜都有啲咁樣咧，就食咗個早餐，睇下咧啱唔啱啊？彭爺同埋小白嘅胃口啦嚇。 東南亞嘢好啱噶， 係啦，因為咧佢入邊咧有好多唔同嘅配搭噶，個餐牌嗰度咧有啲你估唔到嘅嘢。嗱，你有陣時咧去食泰國嘢咧，又想食少少泰國嘢；有陣時咧又想食少少叻沙。有即係辣沙啦，即係嗰啲新加坡面啦，跟住咧有陣時咧又想食少少咧港式咧啊邪惡嘅一啲食品，係啦，類似嗰啲咁樣啦。嗱，我咧就同屋企人咧禮拜六嘅時候去咗食啦，咁樣咁啊食咗乜嘢咧？先講咗邪惡嗰個先啦嚇。喂嗱，我頭先 send 咗兩張相出嚟啦，有兩塊咧午餐肉，你可能會話喂呢兩塊午餐肉普通料啦，係咪先？即係叫做喺屋企都煎到啦，啊並不是。佢呢塊呢兩塊午餐肉咧，佢加咗黑松露落去，咁啊令到咧個感覺咧， 黑松露午餐肉 係啊，本身咧午餐肉已經超濃味噶啦，跟住咧佢嗰啲松露醬啦，我估計係啦，跟住佢染滿曬成塊嗰個肉啦，咁樣 係餐肉， 跟住煎啦，哇！你就即刻覺得咯，哇！朝頭早真係有陣時咧，即係人咧總會有啲dark side嘅，意思係咩咧？ 食咯， 係啦，其實咧你已經平時好乖啦，又跟曬政府嘅呼籲，又洗手啦，又保持社交距離啦，又戴口罩啦，乜都做曬啦，但係咧有陣時咧真係想放鬆自己少少噶嘛。 手拿嚟食咩？ 唔系食啲邪恶啲嘅嘢，但系你个心入边，即系你外表保持健康咧，你内里都想食得健康啲啊。咁其实咧就俾大自己太压抑啦。咁样 即系听众朋友嘅就睇唔到啦，因为阿 O 咧就掟咗啲图片俾我同埋阿小白咧，就一路可以方便我哋讲解啦。咁我见到嗰个图片咧，就 系 有一片多士，就都正正常常多士一片，咁然之后就两片咧。系嗰啲午餐肉就係 O 所講咧，也滿曬呢個黑松露，所以咧睇出嚟咧嗰張相咧，可能亦都同個攝影師咧影得差有關啦。 係我影得差嘅。 咁嗰兩塊嘅午餐肉其實咧就魚魚黑黑咧，睇落就唔想食嘅。 係啦，咁點解咧？ 係咪先啊，小白你話啦？ 小白都覺得係。 頭咧，聽下 O 講話， 係咪爛肉兩塊咁樣？ 我哋諗住食得濃味少啲，係咪嗰兩塊嘢咁鬼黑？真係好濃味喎！原來因為 黐 得窿 啫喎。即係佢係好乳黑嘅嗰個感覺係。 知唔知點解咧？其實咧，我自己咧已經急不及待咧，因為其實佢製作需時咧，我等到好餓，你都知道我係心急㗎啦。食方面，我一嚟咧就好似打衝鋒咁食咧，所以我係咁以影一張相記錄低佢，因為我喺節目可以攞嚟 up 下嘛。 所以就冇讲究到个色泽啊，个光暗啊嗰啲嘢。 系我就唔讲女嘅，或者讲男啦，我就唔摆食物上网乜滞嘅咁样。咁 死我喎！我阿 O 话我唔讲女嘅，我就讲仔嘅。原来系讲男讲女嗰个讲女， 所以我立即要补翻个讲男啦。嗱，如果未有， 死我啊你！ 无论男男女女，有阵时都会摆啲食物上网噶嘛，我又少啲嘅。咁跟住咧就食一个即食面啦，即系最传统嗰啲啦。四个字嗰啲啦， 我又想讲喎。 呢間嘢，即係莫講佢個老闆係名人定係唔係名人開啦。嗰、嗯那個即食面嗰兜面咧，嗰啲水咧，真係好明顯係我以前咧，彭仔以前屋企咧嗰個茶餐廳做嗰種啊，就係啲面咧就煮開曬嘅，即係煮起曬，然之後咧就晾喺度，即係唔浸水。邊個嗌嗰個餐咧，就揦一住面就放落碗，然之後就滗啲水落去咧，咁就然之後就上台噶啦。 係啊係啊， 呢兜面咧就完完全全係我以前。屋企茶餐厅嗰种嘅粗制滥造嘅做法， 讲得好啱。 唔系，仲有个关键我发现到就系佢隔篱一包味精啊，佢攞个笔完个面俾你之后咧，就话 你自己落味精 啊，咁样。 所以咪就系落滚水咯，其实 系唔系嗰个味精就色随转变啦。不过彭爷都讲得啱嘅，即系我话佢入边有啲唔同嘅 fusion 嘢，咁呢个就系最传统茶餐厅嘅嘢啦。 即系求其嘅茶餐厅。 诶，但系咧佢个肠仔又唔求其，佢个肠仔咧有超重型嘅芝士。必出嚟嘅呢个我自己好中意， 即系芝士肠啦。 系啦，平时咧啲芝士肠咧系得好少少嘅啫嘛，系啦，得少少嘅啫。咁 唔系冻肉铺买你自己整啊？唔通 系啊？系啦，咁啊，跟住咧，转个角度咧，讲下一个健康之选啦。 唔讲呢个啦， 系啦，嗰个就我食嘅， 俾我哋踩到一动都冇。 冇唔系冇乜所谓，冇乜所谓，系我都系一个食客啫。另一个我系比较欣赏嘅一个健康之选咧，头先食完呢个叫黑松露啊嘅。午餐肉之后咧，一个咧健康嘅慢煮鸡胸加米粉。 喂，呢、這个真系唔同咗、啊。 系啦， 喂，呢、這个有啲睇头喎、啊。嗱， 系啦， 镜头一转，同听众分享。镜头一转，睇完阿 O 头先嗰个核突早餐面之后咧，跟住咧就有另外一张相片咧，佢一样系有一块多士，但系呢个多士咧就完整嘅。头先嗰个得半份嘅啫。 系系。 而家呢个多士完整，而且咧烘得好靓。 系。 跟住咧就有两块圆碌碌嘅肉饼。 系啦。 是咩嚟噶？ 呢两块是泰式鱼饼啊！ 哇，系唔错喎！嗱、啊，见到有光泽噶， 系啦系啦， 令到我咧就系望张图片我都想食，然之后跟住隔篱有一碗咧汤米， 系啦， 个汤米咧靓在咧就系咧嗰啲色水唔系滚水啦， 系啦系啦， 我睇得出嗰啲系汤嚟嘅，唔系滚水， 咁、哦、好啦，系啊， 然之后咧 感觉。米粉都已经健康啲啦， 系啦，同埋咧佢有几片咧白肉喺个碗面，就摆得几整齐，同埋几光鲜啊，即系唔似咧头先嗰个午餐肉咁鱼黑黑咧，好似摆咗好耐咁样啊， 摄影效果系差好远。唔系，不过呢个系相对健康好多嘅。嗱，先讲下嗰碗汤米啦，嗱，面头嗰啲就系慢煮鸡胸咁落咗，佢话用咗 好讲究喎、啊，慢煮 系啦，慢煮啦，咁你食落去都好似棉花糖咁样嘅，系软淋淋嘅 咁 样， 系咪发粉落得？多得滞啊！ 唔会，佢本身鸡胸系真系纯鸡胸嘅，呢啲系啊，咁啊，亦都用慢煮棒去煮咧，就煮到个效果。跟住个汤米咧，嗰啲汤咧系加咗嗰啲怡宝鸡汤啊，即系马来西亚嘅鸡汤咯。 哦，来自怡宝， 系啦，嚟自怡宝呢个地方。 我仲以为怡宝 唔系一个牌子嚟，唔系一个牌子啊。 我就听过佢出糖啫，糖果啫，唔系做鸡汤嘅咩？ 系啊，头先都讲，头先都讲系嚟自星马泰噶嘛，系啊。 怡宝 系啦系啦系啦， 怡宝个地方就系嗰个牌子， 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咁所以咧星马泰都结集。嗱，头先话有泰式鱼饼咧，佢个鱼饼我觉得有啲心思，因为佢要揾师傅做嘅，就唔系人哋教你嘅。咁你好明显入边食到有姜丝啦，有少少豆角啦，更加多就系葱花啊喺入边咯。 系 好 香口嘢，系不俗不俗。 小白，你就咁睇咧，呢一个叫做米粉餐啦，早餐。你想食嗰个鱼饼多啲定食嗰个鸡胸多啲咧？ 喂，如果我想食嘅话咧，想食鸡胸。反正如果健康嘅话咧，就不如健康到底啦。到个鱼饼唔食，个鱼饼我谂佢都煎得落好多油啊，因为 诶咁啱啦，唔好争嘢食，我想食个鱼饼 系咪啊？ 系咁 就 好啦。 我想食个鱼饼多啲啊。 咁佢仲有杯咧冲嘅咖啡啦，即系唔系餐厅嗰啲咖啡，即系懒系意大利嗰啲机冲嗰啲咧。 好，喂，几多钱先？我想知一个咁嘅早餐。 哦，就系因为平，我就推介啦，卅零蚊系。 卅零蚊两份都系啊。 卅零蚊都 OK。 卅零蚊一份。加杯咖啡咯， 我知道啊，即系佢因为有你两款唔同噶嘛， 系啊系，两款都系卅几蚊， 卅零蚊哦，咁啊 OK， 四十蚊有找， 系啊，咁啊，大家因为如果之后 喺边头啊。 荔枝角啫， 荔枝角嗰头、 啊、比较可能 咁偏僻， 可能多工业区啊嗰度，即系有啲多啲人。 哇，你都几有心、啊，星期六日 你都知道生意难咯、啊，兄弟系啊，即系撑得几多得几多啦、啊。我呢啲都系 通常都是友情掛帥的，盡了力的了，是啊。 那真的，你真是友情有義啊，歐啊。 是啊，好啦，那分享一下這個早餐，不知道聽眾今天又吃了一份點的靚早餐。 那我們又學似啊歐咁樣，試下自己今朝早整這些早餐，自己整喎，不過是啊。 好啊， 好啊。喂，小白，那你繼續做你的奶爸了喎。 是啊。 好啦 ,OK。 好，不要餓親個仔喎。 唔会噶啦，放心啦，下个礼拜翻嚟话俾你听，佢哋好健康。 系啊，好啦， 啲奶喺边度揾啊？咁样 只狗咯， 到到都有啊。 好啦，好啦， 又唔好饿亲你只狗啊。 吓， 唔会啊，佢打过我啊。 好啦，拜拜。 好啦，拜拜。 天光无力掉眼泪，不安随着闹市声摧毁一些爱侣，像快乐难追。天黑沉重地春睡，风景时代或建筑瞬间给光阴压碎，无法不碎。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限的光，不再望这一刻有什么，曾力竭才想放，曾面对才想去躲，好想我能从头活过。我们能出走，走新的向往，然后抛低过去，来默许所有记忆颠簸。我们能升空，不管世界丑恶，城内祝福无他。上机舱去搜索，放手转身，人类找到宇宙无垠的光，失重后会飘出这漩涡。 听过呢一首嘅新作咧，嚟自咧呢位嘅朋友 冯允谦，有呢首作品名字叫做《地球来的人》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呢，我哋有位小朋友小妹妹是晓莹、哦。 晓莹早晨。 早 晨。 早晨。 Hello。 晨光第一线欢迎你啊，晨光 Morning Call。多谢你打电话嚟。咁啊晓莹，我知道你啊九岁嘅小妹妹嚟㗎、哦。係咪啊， 係咪啊， 是啊， 想一想自己是不是九岁先，因为就嚟生日可能十岁，是不是？ 咦， 不是啊，现在刚刚生日就六月廿九号。 哦，六月 廿九过咗咯噃。 是啊， 十零廿日啦，过咗。 咁啊，晓莹啊，你今日打电话嚟点唱啦？你想系讲啲乜嘢呢？ 我想疫情快啲过啦，可以翻学啦。 系啊，我都想啊。 是啦，又预祝埋妈妈八月三十号生日啦。 哦，下个月就系咯、哦，希望到时咧、啊、疫情已经过去啦，你哋可以一家人咧周围去玩同埋庆祝，好唔好啊？ 系啊。 系啦，仲有大伯同埋伯娘，九月一号同埋九月三十号。 哦，大伯同埋伯娘啊，都系九月生日嘅。 系啊。 哦，咁啊，边个系九月一号生日啊？ 大伯。 大伯，咦，咁即系大伯同你妈咪都系争好近嘅日子啫，生日 系啊， 啊，咁可以一齐庆祝咯，嗬，咁啊，希望到时大家啲疫情过去晒，咁啊可以多啲人一齐啦，开心啲，嗬， 系咪啊？ 系啊， 咦，咁啊，晓莹喺屋企有咩做啊？ 睇下电视啊，瞓下晏觉啊，咁样咯。 你讲漏咗一样嘢， 系咯， 系咩啊？ 仲有咩？仲有睇下书咯。 仲争一样嘢， 头先做紧嘅， 你一路做紧嘅， 系啦， 食嘅，冲咗凉。 哎呀，唔系冲凉啊，系听收音机啊嘛。 系啊， 最紧要系听收音机啊，咩都唔做都唔紧要，要听收音机，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知唔知？ 知唔知啊？ 咁样个疫情先会快过嘅。 系啦， 嗯， 系啦，仲要冲凉，系啦，冲凉都系重要，系啦，仲要冲凉啊？ 做咩啊？ 今日喂好叻喎，揀咗一首作品呢 係新歌嚟㗎嘛。 新歌嚟喎。 好好聽㗎喎、啊、你講啦，你點隻咩歌俾我哋聽。 咁 Jenny。 Jenny, 好多謝曬你啊。 點解你嗰邊你嗰邊自己播歌。 佢自己播歌。我哋起歌啦。 我未播歌你播歌。 好啦，拜拜。 拜拜。心很紅。 Jenny 嘅感咁啊，多谢我哋嘅听众啊，晓莹 B B 咧送呢只歌俾我哋听啊，下个星期再见啦， 拜拜。